就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。 好的，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，先请您呢稍作休息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在临床急救中，面对大出血的病人，要直接通过血管输血，面对呼吸困难的病人，要直接通过气管输氧，面对不能进食的病人，要向胃中插入导管，灌入流食。这些方式都是最直接、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方式，都离不开通道和病人最急需的物质。徐桂英主任大道至简，面对时好时坏的病症，只做两步，那就是一通一贯，也就是通三脉贯元阳。通三脉可以通过外开三脉的功法，通过外在行法操作来达到，也可以内在通三脉，但这一方法必须应用到传统中医中药发酵的方法，要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，按照不同的时辰，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，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中，在特有的容器里，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发酵古法进行发酵，从而内通三脉贯元阳，是通过大补元阳来直接修复病灶，通过三大通道灌入病灶直接修复。通三脉贯元阳，不一样的中医智慧，驱病强身长寿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是桂英大姐吗？ 是，是我这个老太太。 啊， 哎，有什么问题？ 哎、 您说啊。 我的脑瓜不好使，我就写在那个、啊、纸上、 啊。 我给您写了一封感谢信和请求信，我念给您听。 啊、哎，好、 亲爱的桂英大姐，您好，我自从听到您那温馨和和蔼的态度语言讲座，我您说的条条是道理，句句是真理。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，我从内心里对您的评价是，您是一个最有上进心的人，您跟公爹勤学苦练学到的都是真本事，不诓人不骗人，您以善治为原则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您把老一辈子的珍贵主持方法、治病方法，贡献给广大患者。您就像白求恩那样精益求精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为广大患者服务。您是人间品德最高尚的人，好人一生平安。我祝福您万寿无疆，永远永远活在人间。我现住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喜凤花园，我是一个受到种种打击不幸遭遇的苦命人，而导致一体多病。我特别感谢您从老裴家传下来的，给了我希望。我已吃了，原来心跳很厉害，现在减轻了，其他病也有好转。桂英大姐，我就相信您了，您讲的我十分注重，请大姐帮我一个忙，让我也拿到好吗？最后我感谢徐大姐，感谢所有工作者，把优良传统洒满人间。祝福桂英大姐幸福安康，啊，大姐， 我听着呢。 我把我的病情跟您说说。 啊， 我主要就是头痛， 嗯， 那个就是前脑门头痛， 最怕坐车，我抬不起来眼皮来，打不起精神，耳朵还特别聋，后半夜呢舌干口苦，还有时那个就忽悠些子，闭上眼睛就是梦，记忆力特差，浑身没劲儿，心烦，主要就是心跳气短，一阵阵憋闷，有时候后背疼，腰也痛，那个有时候尿频，大便不成形，嘴唇发紫，舌头也发紫，那个这些个病情啊，从哪听了您的那个都有好转，我特别感谢您那个 好转是吧， 特别感谢您。 那么您现在呢，您比较满意，但是对我来说我认为还不够满意。为什么呢？您还欠缺了打开三脉。如果现在就是您刚才问我的开三脉，这个它是活性的，只需要37度的水你把它冲开，那么它进入你人体内，你现在所有的包括头疼啊其他的这些症状啊，其实就是气脉血脉的淤堵。那么这个小粉面的作用，它是活的，它进入你体内把你的气脉血脉打通了，半个小时之后你再用一罐灌元阳，那真不一样。而且呢，我告诉大伙儿，它是咱们看得见的，知道不？这个是能让你，对，是能让你看得见的。像你如果说你的后背疼，那么你两个后腰这儿，它会冒寒风，冒凉气儿，它也会出汗，这个真是不错的。所以呢，我就不多说了。 那我能拿这个吗？ 能啊，你得去先报名啊，数量很少的，一大坛子。弄不着多少， 我早就报名了， 报上名了， 报名了， 行，那就行，那你会有的啊。 太感谢大姐了， 好嘞，咱们就聊到这儿，再见啊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徐主任。 你好，请说。 谢谢你，对，齐齐哈尔的老要病患者。 齐齐 哈尔的关心。 说说看您想问我什么。 我说说我的情况啊。 您说。 我去年11月末12月初就听收音，听咱们。完了我就吃了70天的中药。我老伴吃的可好了。 是吗？ 他的尿频尿急尿不净还有那个阴囊潮湿现在都有效了。 呵都有效了。 再说说我吃我的中药吧，这70天中药，我心脏心脑血管再加上脑梗因为我之前吧，我那个在齐市第一医院那个住了10天院，就是脑梗眩晕住的院。 眩晕。 完了这吃的这70天中药就是3副半的中药各方面都有所缓解。主要我这个疑难病吧，就是这个胃寒，吃完了就喝那个姜红茶就是一万遍，那个胃那个舒服劲就不用提了。就这个感觉特别明显。 感觉特别明显。 对。但是一凉着吧，就这个胃吧总有气儿。完了打嗝打不上来，排气排不下气。完了大便还不成形。我就想找徐主任给我解决这个老大难吧。 这个病的治疗啊，咱们说 往往呢它会有一些，就是说血脉气脉经脉的淤堵那您这个情况呢跟别人不一样，一般呢人家都是上热下寒，您这个情况呢是上寒下热，对不 对， 脚边烟呢热喜欢伸出去，但是呢您上头呢却是觉得不能受寒，凉的东西寒的东西你一吃你就特别的不得劲儿。像这种就是说你受了寒邪了，寒邪侵犯你的肌表，先是呢是皮肤，然后呢再直中你的内脏，所以呢这个寒如果说在上身的话，那么里边就是心肺呀，对不对，上面就是脾胃呀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种情况就说明你整个人的循环它不通。人得病无非就是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不通，那你用药的话，它必须得要一个来打通你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。我们老家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些老方在你的身上已经见效了，但是这个效果对于我来说不是很满意。虽然你比别的地方你吃药已经很好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你还有至少任督两脉以及你的三焦经它不通，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？加一个啊，开通你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，这一通一贯，通三脉，贯元阳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好了。 那个徐主任，我再打动你一下。那你说现在他们就是我，他们有说这个就是舍不得治这些患者，就是到夏天了，就是那个是停一段，完了那个等秋天冷了再吃。 啊，不能这么吃，不能这么吃。不能这么吃，就是说咱在干一个活儿，打个比方说，咱要挖一个水渠啊，咱要给这个田里灌水，或者是咱的下水道堵了，咱通一通啊，通一半留一半，等下半年再去通啊。您说对不对？咱得一鼓作气。人呢，他有免疫力和自愈力，那么免疫力和自愈力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元阳。一罐用下去，你免疫力、自愈力都提升了，你跟这些病战斗起来，又有药物帮你，又有自身的自愈力、免疫力帮你，您这个病才好得快。 对呀，我跟你说，徐主任，我每天吧，每年都感冒，吃了没感冒。 所以啊，您的免疫力跟自愈力已经提升了，但是还欠缺一点通不通。所以呢，增加一下，啊，通三脉。跟一贯贯元阳同时用的话，这就更好了，啊！ 好，那谢谢徐老师、哦、 啊！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咱们就先说到这儿，再见啊！ 啊，再见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，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是徐主任吗？ 是，我徐桂英。你好。 哎呀，非常感谢你徐主任，非常感谢你 啊。 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您说。 中医贯疗法 啊， 帮助了我，救了我 啊。 救了你啊。 是啊，是啊。 啊， 我这个心脏病啊，已经有30多年了。 30多年心脏病。嗯。 30年，85年时候我就患上心脏病了。 嗯。 哎，那时候我病得挺重啊。 嗯。 啊。就根本就起不来，现在床上躺着。刚开始就是啥呢？心慌、气短、上不来气儿。严重的时候吧，哈，站都站不稳。 啊。 就是感觉特别老，特别特别累，什么都干也累。 嗯。 啊，有时候吃饭呢，喝水，端个碗、端个杯子都感觉哎不行，赶紧躺下歇一会儿。我另外我还有高血压。 哦。 成天迷糊，哎呀，脑袋胀啊，浑身没有劲儿。 您这个就是高血压的并发的。心脏方面的病症啊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是啊， 这两个病它是有连带关系。 是，咱们那个一通一贯疗法那个真好 啊！ 我用刚开始我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啊，血压就感觉哎呀往下来。 嗯。 啊，原来我是一天呢吃2次降压药。 嗯。 后来我发现血压越来越平稳了，我就一天一次了。 一天一次。 啊。 嗯。 啊，完了就。我看还就行，我就慢慢来，我就自己尝试着，哎，2天一次。 嗯， 最近这一段时间血压特别好。 嗯 啊，低压80，高压130，我感觉这样是不是就很正常了，徐主任？ 那当然了，咱们这个老同志啊，年纪大的人啊，有这个血压特别好。 我就感觉正常了，心脏也是啊。 嗯。 啊，心跳也是，哎，这个心脏感觉也比原来舒服了，也没有那么劳累了。 嗯。 就是想问一问徐主任。 啊。 你看。那个我在服用这个一通一贯疗法的时候 啊，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啊？ 那个请你指教指教我呗。 啊，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。 嗯。 首先呢，这个一通一贯疗法咱们服用一定是相隔半小时。 相隔半小时。 对，因为要用它去开通咱们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。那么这个温度啊，水温就在37度左右，比凉的温壶就可以了，这一点一定要记住。 温开水就可以了。 对，温开水就可以了啊。那么 因为37度的水温能把这个激活，激活以后呢，它就进入咱的三脉，直接发挥啊，把这个气脉、血脉、经脉都通的作用啊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就咱们这个病啊，您主要的一个是高血压啊，一个就是心脏病。那我们说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咱呢可以在时辰用药方面做一些调整。那心脏不好的人呢，我们往往说在晚上的7到9点的时间你用这个方法。那您呢又有高血压，那么高血压呢就涉及到人的肾经，也不是最好。肾经的工作时间呢是5到7点，那么我就告诉你，你晚上啊这个一通一贯疗法呢，你就在7点左右的时候用，又涉及到你的肾经，又涉及到你心脏的心包经。 啊， 这个时候用就比较好。那么早上一次呢，你可以在胃经啊，脾胃后天之本嘛。那7到9点呢是胃经，所以呢7到9点啊，或者是9点钟左右的时候用。那这样两次用法呢，对于您来说，那这个效果就跟不按时辰用相比的话，那就差很多了。 我特别感谢你啊！再一次的谢谢你，我就按你说的做。如果这个那什么，我有什么问题，我再麻烦你。 行， 好，谢谢你，再一次感谢你，主任。 不用谢，不用 谢，谢谢，这是你救了我。 好，我们就说到这儿，再见啊！ 好的，再见，再见， 再见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吗？ 我徐桂英，你好。 徐主任，我是长话短说吧。 好嘞，长话短说。 我是4级心衰。 哦，4级心衰。 嗯。怎么引起的呢？是胃12指肠初步溃疡，糜烂性出血，导致心脏缺血性4级心衰。然后那个心脏作息是2点半关闭不全，3点半关闭不全，心脏主动脉硬化，心脏还肥大，完了这一肥大，我的腿都左腿不好使唤了。那个肾也不舒服，肺子也不舒服。那个往后咱也得感谢你啊，给我救了我一命啊。 救您一命啊。您这个今年多大年纪啊？ 我现在70了，今年。 70了。 我听广播那个很长时间了，听你的讲座。 是吗？听我很长时间的讲座了。 您这是活神仙呢。 谈不上。您这身上的病 真是不老少。 我还有一个那个两个眼睛啊，不好，右眼已经瞎了，已经看不见了。现在剩个左眼了。剩左眼那个，左眼那个是玻璃体混浊。黄疸性病变，是神经萎缩，还有青光眼，您看看怎么调的好。 这个呢，我跟您讲啊，青光眼呢，它导致眼底的视神经萎缩。那么黄斑变性呢，这是眼底的一个病变，就是咱们说照相机的底片发霉了。而且呢，它不太好换底片。也没法做手术，只能说呢，咱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维持您现在的视力。那咱们就说这个眼睛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人的肾气、肝气。如果气足了，血液循环畅通了，您这个眼底的黄斑区还有没有完全萎缩死亡的视神经细胞，它恢复一点儿，那您的视力就恢复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家的宝贝还真不少，365天我天天不同的讲啊。今儿个呢，我跟你讲，我把这个老祖宗总结出来的，跟我这50年在临床当中 运用过的，而且是用下来有效的啊，这个开三脉的功法，我告诉你，对于您老来说，这个气不同，那势必血脉也不同。您要是用我这个功法，它既简单又方便。 那太好了。 其实您就是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不通。那怎么让您好呢？通三脉呀。之前呢，我们这个老家那个时候，我们说中医处处是方法，有钱没钱都治病。那些穷人他没钱，他病多呀，怎么办呢？在那个农闲的时候，他经常去教那些农民做这个开三脉。有人呢他就坚持了，哎呦，结果长寿不得病。有人呢做个一天两天，他认为，哎呀，我现在也没什么病，我就不做了，对不对？没病的人他不做呀，这有病的人他才上心呢。结果后来他年轻，比那些一直做的老年人身体差了老远。您现在是药物通三脉，我这个是功法开三脉，这两个配合在一起。 我就喝了将将三年，那个就好到这么个程度。 那你再把这个配上，您试试看，您这一身的病是不是一天一天甩呀？把这个病往下甩呀，回头您会觉得什么呢？人呐，神清气爽。然后您做的时候呢，您会发现这个人很舒服。像您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比较严重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在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，这个是人的心经当令的时候，这个开心脉，做这个心脏的啊。您呢现在关键这个眼神不好，眼神不好呢，咱们一般来说跟这个肝有关，但是肝这个点呢，我不建议大伙儿做，因为它是半夜1点到3点。但是您这个胃不好，就导致气血不和了，所以早上的7到9点，胃经当令，您做一次，然后呢，在中午的11点到1点心经当令的时候，这点你记着就行了，其他你把它学会，你坐下来， 谢谢徐主任啊！ 不用谢， 谢谢 不用谢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方子对症，咱就有效。方不对症呢，你吃再多的药它也没效。您说对不对？ 对， 方对症就成了啊。 对， 好嘞，我就 谢谢徐主任，好了， 先跟您聊到这儿啊。 好。 好， 谢谢， 再见，再见，不客气。 祝你长命百岁 啊！ 谢谢谢谢，咱们都长命百岁啊！ 好， 好，再见， 谢谢，再见。 在临床急救中，面对大出血的病人，要直接通过血管输血；面对呼吸困难的病人，要直接通过气管输氧；面对不能进食的病人，要向胃中插入导管，灌入流食。这些方式都是最直接、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方式，都离不开通道和病人最急需的物质。徐桂英主任大道至简，面对时好时坏的病症，只做两步，那就是一通一灌，也就是通三脉，灌元阳。通三脉可以通过外开三脉的功法，通过外在行法操作来达到，也可以内在通三脉，但这一方法必须应用到传统中医中药发酵的方法，要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，按照不同的时辰，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，在特定的温度湿度环境中，在特有的容器里，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发酵古法进行发酵，从而内通三脉。灌元阳是通过大补元阳来直接修复病灶，通过三大通道灌入病灶直接修复。通三脉灌元阳，不一样的中医智慧，祛病强身长寿。